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昨晚举行，整个赛事将持续16天，闭幕式将于本月25号举行。届时，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带领团队在闭幕式上进行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接棒2022年北京冬奥会。本届平昌冬奥会恰逢我国传统的新春佳节，赛事将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九，而中韩之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这意味着中国观众不会错过任何一场金牌争夺战，所有人都可以利用春节假期好好的享受这份冬奥大餐。平昌冬奥中国军团五大冲金点集中在三大项目，短道速滑、花滑双人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男子500米、男子5000米接力都有冲击金牌的实力，在花样滑冰双人滑以及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当中，中国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春节将至，为了保证市民饮食安全，市食药监局加大对除夕年夜饭等较大规模餐饮环节的安全监管。截止到目前，2月份全市已经出动执法检查人员14000多人次，检查各类餐饮单位7617家。春节期间，市食药监局将进一步加强酒类产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市食药监局提醒消费者，节日期间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将关注和受理家庭及团体聚餐发生的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如果发现问题，可以保留好购物凭证，及时投诉举报。春节即将来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发布健康提醒，建议市民在节假日期间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各类疾病。春节期间，全市的院前急救网络仍将开展除夕夜巡诊值守，各区急救站点将在相关的文化活动场所安排急救车辆。今年春节期间，本市20家大型连锁超市的790家门店，以及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的680家连锁经营网点，都将正常营业，保障市民的节日消费需求。春节临近，市发改委发布了节前价格消费提示。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的消费提示中有一条格外醒目，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的栈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以实行计次收费，自驾消费者在停车前可以先明确停车收费的计算方式。全市出租行业连续第8年启动温暖回家路活动，现在起到正月15，北京的38支爱心车队和党员服务车队号召全行业在春运期间加大出车率，确保乘客的平稳出行。针对春节假期返程乘客集中的情况，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将在正月初4到初6以及正月初10延长运营，方便乘客出行。同时，明天和本月23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的延长运营安排取消，自3月2号开始恢复每周5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天津的收藏界啊，提起何志华，真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其中啊，主要还是靠他那丰美珍贵的服饰藏品。何志华呢，就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服饰收藏家。可是啊，他仍然住在天津的一座老式的六层的单元房里边，全家是五口人，再加上他那无处不在密密匝匝的服饰藏品啊，显得呀十分拥挤逼仄。有人就惦记着出高价把他这藏品全给买了，让他呢美其名曰叫改善改善生活条件。他呢摇了摇头，可就说了，我收藏那不是为了发财，衣食住行衣为首，这清末民初的服饰啊艳丽华美，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做工精细，许多传统延伸至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智慧，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哎，我收藏这服饰呢，就是为了抢救展示和研究，为今天所用。那么这位喜欢收藏古代服饰的藏家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讲述讲述天津藏家何志华的故事。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何志华的故事。下面就由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何志华收藏中国传统服饰30多年，藏品达到2000多件套，以清朝和民国的服饰为主，代表性藏品为干色缎刺绣蟒袍。他收藏的清代服饰按官、礼、绅、民、男服、女服、孩服形式系列，兼有详细划分的配饰、头饰、鞋帽等，是难得的中国近代服饰史料全书和工艺图谱。他的收藏事迹成果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多家电视台为其制作了专辑，像中央电视台、香港亚视、天津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等，多家报刊杂志也刊登了他的收藏成果。他被编录进多种书籍，像《中国收藏界名人词典》《中华人物词海》等，撰有多篇著作，像《我收藏的清代蟒袍》《清代服饰初探收藏与藏得》等。藏品先后在天津群众艺术馆、杨柳青国际年画艺术节、北京智化寺、天津历史博物馆、南戴河万博城展出，并多次获奖。《左传》著书中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一个注重服饰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古代服饰款式多样，色彩华丽，典雅华美，不仅令人赏心悦目，更是彰显出了穿着者的身份，同时还兼具区分尊卑地位的作用。丰富多彩的服饰背后体现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受到朝代更换和时光推移的影响，目前服饰收藏主要集中于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服饰，其中以清代服饰最具收藏价值。由于清朝服饰种类多，范围广，所以既能从花费较少的荷包、表套、扇套、扳指套、搭脸、眼镜套等小物件入手，也能大手笔地收藏龙袍厚服。 何志华被收藏界的人亲切地称为何爷，不仅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七十古来稀的年龄阶段，更是因为他手里收藏的清朝服饰都是难得的珍品，绣有五爪金龙的干色缎刺绣蟒袍，刺绣工艺精湛的红缎满绣梅蝶纹香滚厂衣，石青色文官五品白衔补服，每一件衣服背后都有令人百听不厌的故事。最让何志华记忆犹新的，还是他第一次出手买下两件清朝官服的经历。何志华的父亲当年从商，喜欢玩瓷器，从小就带着何志华遛鬼市。鬼市？初听这个名字的人多半会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其实啊，那里仅是一个专卖古旧物的市场，黎明前开张，天一亮就收摊，所以叫鬼市。在父亲的影响下，何志华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文玩的最初印象，也爱上了那些老物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何志华家中的文玩都被抄走了，后来又退回了一部分，其中就有一箱子保存完整的清朝服饰。看着地上被退回的箱子，何志华在屋里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他想，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何志华的第一个想法是不能卖，因为这是家里老人留下的东西，从小就喜欢老物件的他对这些东西也有很深的感情。不卖掉，那就只能收起来放在家中。后来何志华家里由于经济紧张，变卖了很多东西，像皮大衣、家具、箱子、画，但唯独没卖的就是这箱衣服。于是这些退还回来的清朝服饰成了何志华收藏的基础，也是他收藏起步的精神源泉。何志华刚开始收藏服饰时，天津并没有正式的文玩交易市场，他只能去鬼市淘宝。那里卖东西的人分为三类，一是倒腾东西买卖的人，二是销赃的人，第三是没落的大户人家。这些人不好意思白天在门口卖家当，先寒碜没面子，所以就在天亮前去鬼市卖掉。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何志华就出门了。那个时候，谁家有退赔不要的东西，都会拿到天宝路鬼市，在胡同旮旯里出售。何志华来到天宝路时，胡同里已经有人在扎堆谈买卖了。当时气氛有些诡异，每个人看上去都神神秘秘的，买卖双方的思想都不开放，生怕被别人撞见，就跟做贼一样。卖家怀着忐忑的心情，神秘地提着篮子，拿着包袱。买主左顾右看，确定四周安全，才和卖家在胡同里谈价钱。那声小的就跟蚊子一样，生怕大一点儿被旁人听了去。何志华正溜达着，迎面走来一个人，这是个40多岁的男人。他手里提着个大篮子，篮子里边蒙着包袱，一看就是来卖东西的。凭借从小跟父亲逛鬼市的经验，何志华推测这包袱里八成放的是衣服，因为瓷器等瓶状物品不会以包袱的形式出现，那时候旧衣服不值钱，通常只有衣服才会用包裹包。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何志华环顾了四周一圈，看到私下里没有人，他才谨慎地凑上前搭话。你这包袱里卖的是什么呀？这个人一听，看了看左右， 几件衣服都是家里以前剩的，我能看看都是些什么吗？看到自己猜想被证实了，何志华心中一下子有了底，对自己的眼光也多了一份自信。这个中年人预感自己可能会开张，胆子也大了起来，伸手掀开了包袱。你看吧。正当何志华蹲下身子准备仔细看清楚时，突然听到周围有人说，来检查的了。只见所有交易的人都迅速地散开，飞快地消失在胡同里。何志华跟这中年人也吃了一惊，两个人急忙约定下周还在这儿见面。由于走得匆忙，谁也没说出具体时间，更不用说联系方式了。何志华只说了一句，下周咱们还这儿见，两个人便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后来何志华得知，当时只是旁人虚张声势，并没有人来检查，但是卖衣服的人已经消失了。下周还能见得到吗？他会如约而至吗？篮子里到底装了什么衣服？这些疑问让何志华对下周的见面充满了期待。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那时候没有双休日。每周只有周日休息，到了下周日一早，何志华就来到了老地方。说实话，过去的一周，他有点神不守舍，生怕今天等不到那个卖衣服的人。何志华在上周见面的地方站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中年人前来，心里头开始犯了嘀咕，不会是忘了吧？今天还能等到他吗？又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还是没有出现。也许他来了，但是忘记见面的地点，改去了别处。何志华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人怎么没来呢？久等多时的何志华开始想象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着等着，何志华渐渐失去了耐心，想着对方可能不会来了，正准备去别处溜达溜达，哎，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一个提着包裹的模糊身影正从远处小跑而来。何志华定睛一看，哎呀，正是上周那个人。就瞧这个人气喘吁吁啊，哎呀，对不起啊，家里有点事，我来晚了，我还担心您等不及走了。这个中年人一头大汗，喘着气说，行啊，来了就好，刚才还真以为你不来了，这不正准备去别处吗？还好没走。何志华看见卖主自是欣喜，心想总算没白等。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上周的情况，何志华领着这个人进了一条胡同。感情这胡同里呀、住着何志华一位同事，两个人就到了这位同事的家，这就有了相对安静和自由的空间，交流起来也自在多了。就在交谈过程中，卖衣服的人提到了自己的家庭，原来这个人的祖上是清朝的官员，包裹里的衣服都是老人留下的。在包裹里众多衣服中，何志华看上了一件石青色的衣服和一件蓝色的衣服。那个时候，何志华脑海中关于服装的知识非常少，只是凭借小时候看小人书的印象，感觉这两件衣服是清朝做官的人穿的，但是他都叫不上名字， 只知道那件蓝色衣服是马蹄袖。准备掏钱的时候，何志华犹豫了。那个人给两件衣服开了60元的高价，60元在今天只能买到一件 T 恤衫，可在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也不过40多块钱，这一个半月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呢。为了两件说不上名字也说不出名堂的旧衣服，花掉一个半月的工资值吗？何志华在心里左右徘徊，最后他打定了主意，值。直觉告诉他这两件衣服必有大的来历，于是何志华当机立断掏出60块钱，带着两件旧衣服回了家。这两件衣服真的是官服吗？如果是的话，价值几何？为了弄清这两件衣服的来龙去脉，也为了今后能识货，何志华开始学习关于服饰的知识。经过系统的学习，他发现自己这一个半月的工资没白花。那件石青色的衣服全称叫石青色文官五品白衔补服，是乾隆年间五品文官所穿，织工精细。所谓补服，就是服饰有补子的官服，在袍子的前胸和后背各缀一块布，称为补子，全名叫金银盘金绣。前胸是两个半片对成一个整补子，后背是一片整补子，前后补子上的图案相同。补服最早出现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到了清朝，只有亲王以下宗室皇亲和有品级的官员可以穿戴。补子上绣有不同的飞禽走兽，代表了官员的官职和级别。文官的补服上绣有飞禽，武将的补服上则绣有走兽，文武官员皆分9品。而那件蓝色的官服全称叫做蓝纱料团龙纹马蹄袖袍，是官员的夏季便服，仅限在家中穿着，上朝的时候不穿。这两件衣服既是何志华第一次购买的收藏品，也是何志华最得意的藏品。从此以后，何志华便正式走上了服饰收藏的道路，又收藏了道光时期的缂丝蟒袍、宫廷后妃所穿的红缎满袖梅蝶纹香滚厂衣等清朝精品服饰。说到目前服饰收藏市场上升值潜力大的品类，何志华看好宫廷服饰，特别是官服和后妃服。目前官服和后妃服的市场认可度很高，价位也比较高，今后的升值潜力很大。以何志华的藏品红缎满袖梅蝶纹香滚厂衣为例，他曾经带着这件后妃服饰做客央视鉴宝节目。这件厂衣是圆领双层袖，面料上绣有梅花以及飞舞的彩蝶，领部周边镶有花边，颜色鲜艳，刺绣工艺精湛。专家们认为，这是清朝晚期宫廷后妃或格格在隆重的节日，比如像皇帝或太后生日时所穿的服饰。对于这件花3200块钱收来的厂衣，现场的专家们给出了40万的天价，两个估价相差了125倍。 您听听吧，这何志华的古代服饰收藏是不是大有可为呢？作为资深藏家，他对服饰收藏啊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藏家何志华收藏古代服饰的故事。 在众多清朝服饰中，最受关注的当属皇帝的衣服龙袍。据媒体报道，一件清朝乾隆御制镶珠黄缎12张文龙袍，曾在2006年以1468万港元成交，创下当时龙袍拍卖的世界纪录。龙袍受到较高的关注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如何来鉴别龙袍的真伪呢？清代服饰收藏专家何志华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收藏经验，总结出了鉴别龙袍真假的3个要素。第一，颜色做工要看清。何志华谈到鉴别龙袍真假时，对大家说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前阵子有个�朋友在广州买了3件龙袍，拿到自己这儿一看，全都是假的。因为现在龙袍作假做得十分逼真。他用这个例子来给大伙儿提个醒儿。何志华说，龙袍和蟒袍很容易区分。虽然蟒袍上同样有9条龙，前3条、后3条、2肩和里襟各有1条，但是从颜色上看就能看出不同。龙袍的颜色是明黄色，只有皇帝可以穿，而蟒袍是王爷和高级官员穿的，绝不能使用明黄，王爷、皇子可以使用正黄色。清朝龙袍的做工相当精细，圆领、平袖、四开襟、马蹄袖是龙袍的固定款式，鉴别龙袍一定要看清这些细节。第二，12张纹样不能缺。判断龙袍真假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何志华认为非12张莫属。这12张是龙袍上特有的纹样，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斧、符、枣、火、棕夷、米粉，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各具含义的纹样装饰在帝王的服饰中有极深的寓意。比如日月，这预示着帝王如日月星辰般光照大地。其中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斧符8张在衣上，其余4种枣、火、棕夷、米粉在裳上，配 五色祥云、蝙蝠等。十二张仅限在皇帝的服饰上出现，而且位置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其他官员和皇宫贵族的衣服上不可能出现完整的十二张。例如何志华收藏的三品官员蟒袍上就没有日月图案。记者采访过程中，何志华的朋友张先生带着朋友收藏的龙袍图片前来拜访，于是何志华便做了一次现场鉴定。在对方传来的电子图片上，记者看到了一件明黄色的服饰。何志华对张先生说，这件衣服上没有十二张，肩上应该有日月的，可能是图片不够清晰，导致衣服上的纹样看不出来。你让他今天晚上再发个清晰版给我，我再仔细看看。虽说这件衣服未能当场辨出真假，但由此可见，分辨龙袍真假绝对少不了十二张这个要素。第三，面料质量很重要。除了以上的要素外，面料也是辨别真假的重要依据。何志华说，宫廷服饰做工精美，上至皇帝下至百官的衣服都由江南三织造来做，即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与杭州织造局。虽说江南三织造负责上用和官用的服装，但是样子必须由皇帝看过后同意才行。故宫造办处有一座，对宫里服饰的颜色、纹饰图案、款式都有很严谨的规定，织出料子的机头上还会写上监造人的名字。何志华说，清代宫廷服饰的衣料多为纯丝材质，触摸起来的手感和一些作假的化纤面料服饰截然不同，因此识别服饰真假时一定要看清面料。很多对服饰收藏有兴趣的人在淘宝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服装简介，哎，你可别小看这件衣服，当初谁谁谁曾经穿过它，您瞧这做工面料绝对值这个价。这样的服饰介绍到底靠不靠谱呢？什么样的服饰可能存在收藏陷阱呢？何志华有着30多年的收藏经验，至今没有买到过假货，因为他有自己的三不买。何志华说，现在服装作假水平很高，不像以前用一块假料子做成服装饰品，现在是用真料子进行改造，大件改小件，小件改配饰，把原本的衣服料子改成扇子套和眼镜套，也有地区改成小鞋。很多搞收藏的人看到料子觉得这件东西是真的，但买回去后经过鉴定才发现其中有端倪，连连直呼上当，白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何志华提醒收藏者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他提到了三不买。第一，看不准含糊的服饰不买。何为看不准，何为含糊呢？何志华举例说，一件衣服面料是清朝的，用的扣子却是民国的，这件衣服八成是修理过的，不建议收藏者购买。二，价格离谱的不买。何志华购买的服饰都是在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动辄几十万元的服饰通常都不会进入他的购买名单。第三，编故事的不买。何志华说，搞收藏只看东西不听故事，一切都是口说无凭，眼见为实。衣服上没有写着左宗棠穿过、李鸿章戴过，不能只是凭借卖家的一面之词便轻易出手，还是要根据面料、做工、纹样和自己掌握的收藏知识来判断这件衣服的价值。对于刚踏进服饰收藏大门的新手，何志华提出了自己的4点建议。一， 丰富知识，多学习。何志华曾经因为缺乏系统的服饰知识，他与一件三品官服端罩失之交臂，所以他给新手们下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多读书，多积累知识。收藏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丰富知识的同时，不能忘记多看实物，边对照边研究，鉴赏水平才能够得到提高，要练就一副好眼力。第二，别抱捡漏希望。现在才开始搞服饰收藏的人，不要指望着能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以极低的价格买到实际价格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服饰。现在全社会都有了收藏的概念，大家看到老物件就知道这可能是个宝贝，所以市场上不会再有太便宜的旧服饰，捡漏更需要运气。谈到每个收藏者都存在的捡漏心理，何志华笑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虽然捡漏的机遇越来越小，但是如果遇到了好东西，哪怕多花点钱也要把它买下来，因为很多收藏品错过之后再难遇见，不要留下遗憾。第三，多加关注官服。很多入门新手都想知道哪个品类值得关注，今后升值潜力比较大。在何志华看来，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服饰是官服。清朝的宫廷服饰制作工艺繁复，材料珍贵奢华，纹样丰富华美，刺绣华贵精湛，近几年来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今后有望升值。第四，不能朝三暮四。有恒心下决心是何志华最想对收藏新手说的话。搞收藏千万别急功近利，要是想靠这个发财肯定不行。收藏凭的是兴趣，不是为了解闷找乐子。不能今天觉得这件东西升值了就收藏，明天看到那个东西不错了便改了方向。别走弯路，认准了品类就要坚持下去。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中国古代服饰可谓百花齐放，从早期汉代古朴大方的喇叭长裙，到元蒙帝国的这种长袍啊，无不显示出古人的聪明智慧。到了清朝啊，服饰发生的变化就更大了，特别是清朝的官服，不同的官位，文官、武官、上朝、下朝，服装啊都有不同。估计很多人啊以前对清朝服装的了解全在电视电影里边看，没有过多的研究。如果您能上手看到几次清代的服饰，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位藏家呀曾经收藏了两副补子，其中一副啊是一品武官的，主图案绣的是麒麟，象征着威武雄霸；另一副啊是三品文官的，这主图案啊绣的是孔雀。也就是说呢，这文官和武官服装上的补子的区别在这图案上的。武官的补子呀绣的都是威猛动物，文官的补子图案呢绣的都是文静的鸟类。动物啊主勇猛，鸟类呢主文静，一武一文，把这个官员本身的性质就定格在了胸前背后的两块补子上。当然啊，这种补子呢也不是随意缝到衣服上就完了，有严格的要求，布料啊、尺寸啊、颜色呀都有限制，是哪级的官您就得佩戴啊相应的图案。 不按规定佩戴者就得论罪处置，严重者比如让皇上看见戴错了补子会被杀头。再就是补子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或者是绣，要有宫廷指定专门的绣工进行织绣，一般呀都有固定的织绣班子，犹如现在所说的定点生产。清代的补子一般都是织造局负责绣制，其绣工一般为精绣。作为资深藏家呀，这何志华他曾经对人讲啊，封建王朝的衣冠之制集中体现在了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就是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啊各来这么一块布，称为补子，在绣上不同的飞禽走兽以表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含义。补子的图案呢，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也都不一样，这里每一块补子的样子都是不同的。根据当时的记载啊，天津设州以后最高的行政官员是一名知州，根据清朝官制，这员官员的行政级别就是五品或者是从五品。五品官员的补子上面绣着一种名叫白衔的禽类，在前胸的是有两片拼在一起，后胸啊是一块整片的。这是因为啊，清朝穿的是对襟衣服，就是咱们现在的衣服啊是一样的，在前面有纽扣，所以前胸的补子是由两片组成的。现在的电视啊，我们经常看到清朝的官员们穿着颜色不同的官服，红的绿的是色彩斑斓。其实啊，在当时清代的官服，上至皇帝下至九品芝麻官都是同一颜色，总的表现呢是由蓝色向石青色逐渐过渡。到了乾隆年间，补服被明确规定只能使用石青色，一直被沿用到了清末。电视剧里边有些官服当中出现红绿色的情况，在当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到补子，还与一则成语有关，那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啊，有人说就是根据官服来的，因为当时的官服文官补子是禽类，武官是兽类，老百姓啊管穿着官服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官员叫衣冠禽兽。当然啊，这种说法虽然不足为据，但却生动说明了官服上的特点，补子的图案不同，官员的级别也就分出来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含笑时候爷爷在我黎明的心中融化，柔声对话念出这情的山云的爆发，老先生教我分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悲伤的丹青而作画，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瓷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 《射雕》青刀金瓶